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本是天气晴到多云，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清新，气温回升，非常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早晚还有些凉意，请注意及时调整穿着，谨防感冒。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0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如稼穑，勤耕致丰饶，历经10载耕耘，秉持公益纯净，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一场全国图书馆界发起的图书评选活动，献给爱书人的阅读盛宴，用图书评奖的方式，真正履行国家图书馆文化传播、公民终身教育的职能。中国国家图书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我不知道刚才听众朋友没有被刚才的音乐啊震撼到。没错，如果是参与了昨天4月23号世界读书日国家图书馆的一个活动的听众朋友还有读者朋友，一定会对这个音乐感到非常的熟悉。在昨天4月23号世界读书日当天啊，国家图书馆第13届文津图书奖发布了，这也是国图公开课特别活动的一个议程当中的一个内容。文津图书奖设立于2004年，是由国家图书馆发起，全国图书馆共同参与的公益性的图书评奖活动。在今天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大家来分享啊，在昨天刚刚发布的这样的第13届文津图书奖的获奖书籍的内容。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那么这是两位啊，坐在我们直播机房的嘉宾和大家来分享内容。另外呢，我们还会连线两位重量级的嘉宾，跟大家来分享其他的一些内容。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今天在我们直播机房和大家来聊啊文津奖，来聊这些获奖书籍的两位嘉宾。他们一位呢是黄亮女士，她是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的副主任，第13届文津奖图书奖的组委会秘书处的副秘书长。黄亮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另外一位呀，同样是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他呢是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讲座组的组长，同时也是第13届文津图书奖组委会秘书处的秘书，他就是曹丽萍女士。你好，曹丽萍。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哎，那至于我们 稍后要连线的那两位重量级嘉宾是谁呢？听众朋友可以一直收听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您就会知道是谁给您带来那么丰富、那么震撼的精神盛宴的那两位嘉宾了。好，说到了第13届图书奖啊，文津图书奖，我想咱们三个应该还是共事过，对不对？我们领导在听我们节目，一定要说清楚啊！我不是离开北京广播电台，而是也担任着文津图书奖的一些工作。 对， 所以我想呢，今天你看啊，咱们三个坐在一起跟大家来聊文津图书奖，可能能说的，我觉得比别的媒体都说得更加细致。 对对对，刘莎呢是文津图书奖的媒体评委，多年参与这个文津图书奖的这个评审工作，对咱们的评审工作也是非常的熟悉。 对，他也是文津图书奖的老朋友了。 说到这一点啊，一定要来说一说啊，曹丽萍，文津图书奖一共到现在是13届啊，你参与了多少届？ 我参与了7届。我记得当时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休产假的时候，然后突然接到我们领导电话说，我们部门准备把文津图书奖这个工作交给我，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当然欣然接受，没想到一下子接下来就是7届。 哎呦，我想啊，这样的一个重任啊交给你，你说你得看了多少书啊？把全中国不，文津图书奖是在去年的，比如说今年是第13届图书奖，是2018年，那么它的评选呢是2017年1月1号一直到2017年12月31号，主要是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不管是原版书还是引进版的书籍都参与评选，所以你说你这你得读了多少书，领导才唯一你这如此的啊一个重任呢？ 对啊，所以这时候我们才会感觉图书馆里应该是天堂的模样，很幸运，很幸运。 不过说到这个事儿，我觉得黄亮，你是这个第13届文津图书奖组委会的这个秘书处的副秘书长啊。其实文津奖这样的一个奖项呈现给大家的同时，这背后的工作也特别多，因为每年像昨天的发布会上，既有获奖的作者，那么也有这个书的编辑，然后还有出版社， 还有联合评审单位， 联合评审单位，还有评委， 对， 像我们这样媒体评委，还有其他的很多评委，还有很多的有一些读者也到场了，我知道， 是的，是的， 还有很多的合作单位，有一些很多的图书馆， 就是联合评审单位， 然后所以你们这工作非就是。虽然每年都把这样的好书啊呈现给大家，但是这工作也是非常繁杂的。好，我们不说其他的了，先来给那些还不太清楚第13届文津图书奖的这样的一份书单的听众朋友来发布一下吧。 好的，好的。那现在我就和曹丽萍一起，将第13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的这个书单给大家播报一下。首先是社科类共有4种图书获奖。第一种是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1至10种，袁行佩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第二种是哲学起步，邓小芒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三种是梁训传家，中国文化的根基与传承，韩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第四种是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李红旗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接下来咱们播报的是科普类获奖的图书，科普类共有3种图书获奖。第一种是中国30大发明，化觉明冯立生主编，大象出版社出版。 那么第二种是我们人类的基因，全人类的历史与未来，英国亚当卢瑟福著，严匡正，庄成诚毅，中信出版社出版。 第三种是地球之美，一部看得见的地球简史，法国的帕特里克德维福著，让弗朗索瓦布翁克里斯蒂亚尼会，秦淑娟，张奇毅，新兴出版社出版。 第13届文津图书奖少儿类获奖图书呢，共有2种。第一种《太空日记》，景海鹏、陈东太空全纪实，刘思阳主编，景海鹏、陈东、刘洋、王亚平等编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少儿类的第二种图书是《给孩子讲量子力学》，李淼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第13届文津图书奖的获奖图书，他们是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1到10种，中国30大发明，哲学起步，梁训传家，中国文化的根基与传承，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上下册，我们人类的基因， 全人类的历史与未来，地球之美，一部看得见的地球简史，太空日记，景海鹏、陈东太空全记录，以及给孩子讲量子力学。正是这样的九种书啊，获得了你们的联合评审单位以及评委的一致推荐啊，在今年2018年的4月23号当天奉献给大家。哎，来说一说吧，两位，那么这一次的这样的获奖书籍啊，两位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嗯。 对，今年评出了这九种获奖图书出版之后，我们评委会今年的总的感觉是，这九种图书中其中有7种原创，2种译著。 嗯， 所以我们评委一致的感慨是，说明在我们中国本土的作家和创作队伍已经成长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进展，也是让评委非常感到欣慰的。然后第二个，一个评委共同的感触就是，在这九种获奖图书中，弘扬传统文化，讲中国传统科技这和教育这方面的主题的图书呢，得到了公众和评委的共同喜欢，这也说明我们中国在这方面也有了很好的进步，中国的图书市场也有了一个很好的正能量的发展。 哎，这是曹丽萍女士的一些感受啊，黄亮，你的情况怎么样？ 我是觉得就是说，咱们这个文津图书奖今年啊，我是这个世界读书日，咱们有一个大背景，就是说从2004年那个设立以来呢，就是说一直这个文津图书奖是致力于这个服务推动以及引导这个全民阅读的这么一个工作。 哎，我觉得你说这一点特别好，引导啊， 对， 特别特别重要。 对，虽然就是说阅读是一个就是那个很个人很私人的这个事情，但是确实就是说咱们每一年那个出版的书籍这么的多，如何就是说在茫茫的书海当中，就是将好的书、值得阅读的书那个为读者推荐出来，这个是应该咱们图书馆应该尽的人们一个责任。 哎，到底什么样的书是好的书呢？那么国家图书馆的这样的第十三届文津奖啊，这一次的图书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连线一位重量级的嘉宾，让大家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好书。而这位嘉宾是谁呢？黄亮，你来跟大家公布我们下面要连线的第一位作者是谁呢？ 第一位作者是我们那个社科类获奖图书《哲学起步》的作者邓小芒先生。 哎，邓小芒先生呢是著名的哲学家，也是美学家和批评家。他呢是华中科技大学的哲学系的教授。现在呢，他就在我们的这个连线的这个系统上，我们来试一试啊，是不是接进来了？邓教授，您好。 哎，你好，你好。 邓教授，能够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听 着呢。哎，我们刚才跟听众朋友谈到了啊，什么是好书呢？文津奖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呢？您呢是今年文津奖的获奖书籍的作者，您是不是把您的感受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呢，邓教授？ 好的。这次获奖呢，当然我感到很荣幸了。我这个书应该说还是比较通俗的，虽然是哲学书，但是是哲学起步，就是给这个大学本科这个非哲学专业的这个学生的一个一次课堂的这个思路，所以他的这个入门呢应该是非常浅的，有很多具体的例子。再就是呢，他又不是完全那种心灵鸡汤那种薄的东西，他还是里面深度还是挺厚的。这个我的想法呢，就是这个书它是从三个问题出发的。三个问题是法国的一个大画家，著名的画家高更，他的一幅名画画的这个太平洋岛国的那些土著他们的日常生活。他的这个画的标题叫做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我觉得这个非常具有哲学意味，所以我就以这个为线索，把这三个问题呢归结为三个部分。我们从哪里来，就涉及到人的本质问题；我们是谁呢，涉及到自我意识的问题；我们到哪里去呢，涉及到自由的问题，就非常非常贴切。那么这三个问题方面呢，我都有一些我自己的见解啊。比如说这个人的本质问题，这个通常认为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 但是这个定义呢，目前好像已经有些过时了。然后我给他补充了一个，就是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然后呢，从这样一个补充过的这个定义呢，我把所有其他有关人的本质的一些规定把它贯通起来，包括人的语言，包括人的直立行走，包括人的历史，还有包括人的这个自我意识的产生、自由的产生，所有这些东西我都把它贯穿起来，结果就搞成了一个好像是哲学体系式的问题。 邓教授，邓教授，我们文津奖的中评评委啊，周国平先生是这样说的，您的这样的一本书啊，是作者在讲学的基础上整理成书的，保留了课堂教学的现场感，表述通俗生动，善于用日常语言啊讲解深奥的哲学道理。总之，这是一本融进了作者毕生研究心得的有分量的学术专著，也是一本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的有质量的哲学启蒙读物。而且本届文津奖授予您这样的一位坚守学术事业并且做出贡献的学者是一种致敬。谢谢您给大家带来了这样好的一本书《哲学起步》。那么您当时这本书参评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会获得文津奖呢？ 那完全没想到，很意外。 那么您获奖以后什么感受？跟我们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我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说，我这样一本书能够获奖，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目前的中国的这个广大的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他们的关注点已经大有提高，就是像这样一种纯哲学的问题开始引起他们的兴趣，而不是像这个一般的这个网络的快餐啊那些东西啊，那么样的一种天下的那个格局。所以我对这个中国的这些读者群重新抱有了很大的期望。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这个就是非常感觉到有点失望的，但现在也重新焕发了这个新的希望。 但是我想文津奖的获奖书籍一直都没有令您失望吧。好，感谢邓小萌教授跟我们的连线啊，我知道您要赶飞机，那么也再一次谢谢您。同时我也替我们的听众还有读者朋友邀请您啊，欢迎您以后如果到北京的时候到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来坐坐，跟大家来分享您的感受，来讲讲您的好书好不好？ 好的， 好，谢谢您邓教授，再见。 好，再见。 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如稼穑，勤耕致丰饶，历经十载耕耘，秉持公益纯净，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一场全国图书馆界发起的图书评选活动，献给爱书人的阅读盛宴，用图书评奖的方式真正履行国家图书馆文化传播、公民终身教育的职能。中国国家图书馆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第十三届文津奖的获奖书籍的介绍。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谈到了我们今天来做的两位嘉宾朋友，一位呢是黄亮女士，另外一位呢是曹丽萍女士。我们说到了第十三届文津奖的一些特色啊，我们说到了这样的文津奖除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阅读的愉快的感受以外，其实也还有一个引导阅读的作用。另外呢，我想呢，谈到了文津奖呢，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像刚才我们连线邓教授的这样的一段连线过后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历年的文津图书奖其实有很多名家名作出现。那就这一点啊，两位有什么样的感受跟着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吗？曹丽萍女士啊，您是经历了七届文津奖啊，名家名作其实出现的频率挺高的，对不对？ 啊，对对对，我们有很多知名的作家，包含像祝英新老师啊，还有包含像我们今年的文津图书奖集中就有一部图书要值得重点推荐，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 嗯， 我们这也是我们本届文津图书奖评出的社科类的第一种图书，也是整届文津图书奖所有九种图书中的第一种图书。 嗯， 这本书的主编还有它的编委都是大家。 哎，没错， 每一位都是大家。 哎，黄亮也有话说是吧？嗯， 那个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第一部推出的这个是《周易》。 嗯， 《周易》这本书啊，然后包括《论语》《老子》这一些非常经典的这些传统文化的这一块的这个书籍啊，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么一部经典的这个著作出来，我觉得对于这个传播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然后那个践行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也是非常起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哎，说到了这一点啊，其实啊，在今年的文津奖当中也有些特色，比如说有些朋友就会发现啊，像刚才我们谈到的哲学起步呀，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呢，都是很多朋友啊非常关注的。其实不仅仅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主要分享的是社科类的图书，不仅仅啊是社科类的图书是大家关注的重点。那么像《地球之美》啊，这是科普类的图书，还有给孩子讲量子力学啊、太空日记等等，也是大家除了名家名作以外，也有现在的热点，大家的关注点。其实今年李淼啊这本给孩子讲量子力学也是名家讲了最热门的量子力学，也是这样的特点非常的明显的。在昨天的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的发布会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呢也是国图公开课的一个特别活动发布，那就是国图公开课的一本书上市了。我想呢，对于很多关注国图的朋友，对于很多关注文津奖的朋友，这也是一个他们特别想要了解的事情。那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国图公开课的一些情况。嗯 嗯，就是在三年前的这个世界读书日，国家图书馆呢也是顺应这个互联网时代大众阅读习惯和学习模式的这个变化，在总结多年举办这个文化教育讲座的实践基础上，借鉴慕课这个大规模开放在线的这个理念，推出了这个国图公开课。为大众也是打造了一个互联网时代精品网络教育与阅读的这么一个平台。而公开课的第一门课程呢，则是邀请到了这个著名的这个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王宁先生担任这个主讲人。 嗯， 而到昨天就为大家是带来了这个文字汉字之美的这个解读啊。 对， 然后那个就是为了让更多的这个读者呢看到这个王宁先生的这个解读，也是国家图书馆也是将这一门课程呢进行了这个文字化的梳理。 嗯 啊，在三联书店的这个支持下呢，顺利出版发行了这一本汉字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么一本书。 哎， 啊，然后在昨天的这个公开课的这个特别活动上也是这本书是得到了这个发布。 没错没错。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到现场的这些观众或者是读者朋友会发现啊，在昨天在4月23号世界图书日国家图书馆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的发布会的现场，还有一本书就是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出现了。那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国图公开课的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在现场又发布了这样的一套书啊。如果是熟悉我们北京故事广播节目的听众朋友，就应该在我们周六日啊，你看现在是周一到周五是读书俱乐部节目，但是呢同一时间就是每天的11点到12点的六日啊是知识开讲节目，其实就邀请过王宁教授啊跟大家分享过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汉字啊太美了，太美好了，在王宁教授的讲述当中非常美好的看汉字的这样一些内容。而现在呢，读者朋友又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本书《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啊，呈现给大家。我们刚才呢是跟大家分享了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的一些内容。那么现在是音乐和广告，在这样的一些内容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用图书评奖的方式真正履行国家图书馆文化传播、公民终身教育的职能。中国国家图书馆。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的一些内容。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朋友呢，他们是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组委会的秘书处副秘书长黄亮女士，以及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组委会秘书处的秘书曹丽萍女士。我们今天呢还要连线两位嘉宾啊，和大家来分享啊第十三届图书奖的这些精彩的图书。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已经听到了著名的哲学家邓小芒教授他个人的一些感受，以及他跟大家来分享他的这本获奖图书哲学起步。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连线啊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我们已经说过了今天有两位嘉宾，他是谁呢？我们来听一听曹丽萍女士公布这位重量级的嘉宾。 好，我们接下来隆重请出的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辑室主任副编审余春妹女士，同时呢她是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十种著作中老子和论语两部著作的责任编辑，所以说是这本书的幕后功臣。那我们现在有请， 我们有请功臣啊，他就在热线上。余春妹你好，听得见我们的声音吗？ 听得见。你好主持人、读者俱乐部的朋友们大家好。 说错了，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不好意思。 哎，特别激动，是不是获奖这套书得奖？ 哦、对，是的，是的。 好，那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书呢？给我们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对这本书特别熟悉，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嗯， 好的，好的。这本书的主编是那个文史馆的馆长袁新佩先生，北京大学教授，非常知名的。这本书特别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的顾问、他的撰稿人、他的编委全都是重量级的人物，相当于是集中了在中国就是现代就是在各个领域的学术上面的大家齐素做的这么一部书。从他的那个内容的审定到这个书目的选定，到这个就是撰稿人的选定和他的这个撰稿，从上到下其实都是一个重量级的一个豪华阵容的展现。所以刚才说我并不是一个重量级的，我在他们面前我感觉非常的轻，因为但是拿到这么一部沉甸甸的这么一大部书的这个编审任务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责编都是非常荣幸，也是感觉到责任非常重大的。 我觉得你也非常重量，因为你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你想一想、是不是？ 对，这个编辑的编审工作实际上是一部书的质量的最后一个把关人嘛。所以我们一定就是不能把他们之前的这些闪光的东西我们不能抹杀，所以我们要把它更加发扬光大，把这个每部书把这个书的这个编审过程要做尽量细。一般的一部书要做三审三校，就是正常的流程，但是在我们出版社我们做到了十审和八校，这样的话就尽量让错误减少到最少，呈现给大家一部能够立得住的。它的内容是经典，它的书本身也成为一个经典，经典流传是这样子。 说到了这种中华的传统文化啊，其实类似的书籍有不少。那么余春妹，你认为这样的一套书啊，它的最大的特点，或者说区别于其他的这个书籍，或者说它能获奖的特点是什么呢？ 好的，这本书实际上就是一共有100种，但是就是现在出了10种，这10种其实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周易》《尚书》《诗经》《论语》《老子》《孟子》。那个庄子、管子，还有孙子兵法，还有史记，这10部都是先秦的重要典籍。无论是就是中国就是这么长时间，然后包括点教也点教了很多这方面的。但是这本书它的特点就是，首先，第一就是能够搜集到这么多的就是豪华的撰稿人来写，认真的写，这是一点。还有他的那个从顾问到编委会，他都并不是挂名，而是实实际际参与到这个书中去进行对这个书的内容进行审定，不断的审定。前前后后，袁先生曾经说过，这个书有500人在为他工作，这是一个阵容上边的、人力上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个书的选目也是经过了非常慎重的考虑。他还是 吸收了中国古代的科技类的图书好多种，因为在以往的选目中，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和这个经典类的它比较注重于就是像社科类的嘛，但是这个书的在今后的这个一百部里面，它会出现医学的，会出现这个科技类的内容，这是它的一个特色之一。 哎，再来请余春梦来分享一下，就是当时这套书编审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会获得文津奖？ 没有没有，我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当时编的时候就感到责任很重大，一定要把它编好。但是这个奖项就是获得之后，我们确实也是我们自己的责编就说，不是每一个就是当责编就是有生之年能 得到文津 奖 这样的一个荣誉的， 对对对，得到文津奖，遇到这样的书，得到这样的奖，这都是一个责编是。在他的这个生涯中是比较容易的一笔吧。 哎，我们的连线就要结束了啊，余春梅，最后还有什么内容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吗？ 没有了，当然就是感谢这个评奖的这个编委，评奖的这个评奖会，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获得这个奖，也是体现了就是咱们的这个图书馆界，就是它的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弘扬引导的一个作用，我们也感觉到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谢谢。 感谢余春梅，我们的连线啊，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再见。 好，再见。 中国是一个创造文化的国度，更是一个传承文化的国度。中华文明就是靠着一代代中国人辛勤的、不懈的传承，才能延续到了今天。应该说，我们现在迎来了一个弘扬传统文化的最好时代。传统文化要走向现代，不光是要有懂得它的专家，更要有懂得它的大众。作为一名教师，我很希望能够有一个宽广的讲台，把我们伟大的文化系统的、严肃的传递给每位听众。 图书馆是社会教育的大课堂，面对互联网革命掀起的全球信息化浪潮，面对社会大众阅读习惯、学习模式的转变，国家图书馆正式推出了国图公开课，以国家图书馆宏富的馆藏为依托，为大家提供一种新的获取知识、学习知识的方法。希望您能在国家图书馆感受到知识的力量和思想的光芒，帮助你学习、进步与提高。 刚才呢，我们不论是连线的嘉宾也好啊，还是在现场的嘉宾黄亮女士和曹丽萍女士，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了一下啊，我们说到的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的一些获奖图书的情况，我们大家能够充分的感受到这里面有名家名作，那么还有呢大家的一些关注点、社会的热点，另外呢还有引导这样的一个功能。黄亮刚才一直在点头，特别有感受，是不是？ 是是是， 尤其是刚才听到我放的那一小段的咱们昨天的一个， 对，这咱们昨天那个仪式上公开课的这么一个宣传片里的那个内容。 对， 对， 我们在说到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这样的九种获奖书籍的时候，也一定要再来说一说啊。刚才呢，我们有一本书，那是在昨天的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国图公开课的特别的一本书，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的 王宁先生的这么一本书。 对， 啊、 刚才 国图公开课丛书的第一本。 对、刚才听到的是王宁先生的一小段他的介绍，对吧？曹丽萍，刚才我们放的那个片花 是王宁先生当时在那个国图公开课的那个里边的，可能是一段话 啊、然后是国家 图书馆馆长、党委书记，然后韩永进先生的一段话。 没错，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了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的获奖书籍。其实在这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的获奖书籍的内容，在读书俱乐部节目一共是有两集播出。那么今天呢，主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呀是社科类的图书，而在明天的 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另外的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啊，还有重量级的连线嘉宾来跟大家分享科普类的图书以及少儿类的图书。那么说到这儿，是不是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吧，你们两位，你们是组委会的这两位专业人士，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或者说预告一下明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少儿类和科普类的图书的专家是谁呢？我们做个节目预告在中间。 提前我们明天为我们揭晓和介绍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科普类图书的是我们文津图书奖的科普类图书的专家评审杨旭杰女士，她是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文津图书奖科普类中评评委，她其实也是我们从第一届开始的一个老评委了。那么为我们揭晓少儿类获奖图书并对它进行详细点评的呢，是我们今年新增加的一位专家评委陈辉女士。他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津图书奖少儿类的专家评审。 哎，说到了这个评委啊，其实啊，在今年啊，文津奖的这个评委也有了一些增加。哎，黄亮，你是秘书处的专业人士啊，那么今年的这个评委的人数的增加，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不是也是为了让咱们的这个奖项能够更加的受到大多数朋友的喜爱呢？还是有些其他的一些想法呢 ？OK， 黄丽萍想要说是吧？ 曹丽萍小姐， 曹丽萍有话说。 哦，对对对，就因为我们今年比较荣幸的是，我们邀请到了刚才我介绍的陈辉女士，就是这一块是我们是想重点增补一下我们在少儿类图书专家评审这方面能够让它变得更强一些，因为我们知道文津图书奖它是一个全民大众阅读的奖项，那么近年来。我们觉得像青少年给他们精神阅读，给他们更好的优秀图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所以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在原有的阿甲先生和朱永新老师的基础上呢，我们增加了陈辉老师。陈辉老师他是图画书创作中心的一个主任，所以他在对绘本阅读和青少年阅读方面在全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而且也是一个学者型的评奖嘉宾。 哎， 我们相信有了他的加入，我们文津奖少儿类图书评选这一块应该能够得到很大的加强。 明天的节目当中啊，不仅有这样的重量级的嘉宾评委嘉宾啊，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文津奖图书，同时呢，我们也请到了重量级的这个作者跟大家连线分享他们的一些内容。那么到底是谁呢？我今儿不说，明天大家继续说 一个关子， 对，收听我们节目就会了解了。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啊！刚才我们已经预告过了明天的节目内容了。明天呢是第十三届文津奖的科普类和少儿类的书籍的一个重点介绍。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社科类的书籍。有请两位，我们今天来做客两位嘉宾朋友，黄亮女士以及曹丽萍女士，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从哪一本开始说起呢？黄女士， 那我们就从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开始说起吧。 好， 那刚才在连线这个余春妹的时候，我觉得余春妹编辑已经对这一套一到十种的首批发布的这个一到十种的书也是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介绍啊，就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百部经典首批十部呢，很大程度上就是适应了现在时代的这个要求，以及广大社会公众对这个优秀传统文化学习理解和提升自己文化素养的这么一个愿望。我觉得大家真是可以从中感受到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个魅力。 哎，而且啊，刚才呢我们在连线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是第一次了解到，因为看到他这十本都是什么老子啊、论语啊等等之类的，没有想到后面还会有一些医学的、科技的等等会加入到这里面。可能 非常的期待。 对对对，可能也是刷新了很多朋友对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因为以前一提到传统文化就会说到啊，我们有啊，有老子，有孟子，有论语，但没有想到我们还有这么光辉灿烂的一些科技文化 的 内容。 是的， 刚才呢是说过了这样的一本书啊，那接下来 曹丽萍女士跟大家来分享哪本书呢？ 我还是这些起步吧，就是也是我们刚才的连线嘉宾邓小芒老师的一个作品。邓小芒老师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哲学家，我们文津奖专评评委梁晓声老师他曾经说过，就是文津奖我们评选的是一个大众类的图书，但是对社科的图书中有些小众，但是我们评委觉得又很有意义的图书，我们也是很乐意推荐的。那么这类图书比如说是哲学类。 没错，其实哲学类的图书如果回顾一下十三届的这样的文津奖，好像数量并不是很多。 数量对，但是邓小芒老师也并不是第一次和文津奖有渊源。他以前他有一本《纯粹理性批判》，也曾经得过文津图书奖的相关奖。 哎呀，那应该刚才忘了恭喜邓教授是第二次获奖。 对，那么邓小芒老师，因为他长期一直是从事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翻译。那么这种西方哲学，我们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还是很需要的。就是以前曾经有人说过，说哲学已死，昨天邓小芒老师说哲学他觉得并没有死，我们依然对哲学充满了期待和热情。所以周平老师他在邓小芒老师的这个书评中他曾经最后一句话写得很有意思，他说哲学起步的书名是一个召唤，我本人乐意传递这个召唤，如果你对哲学感兴趣就从这本书起步吧。那么我们文津图书奖专家评审所有的人也都是这样，希望大家如果对哲学感兴趣请从哲学起步吧。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我们从哲学起步吧。好，那接下来黄亮，下一本你的起步点是在哪儿？ 咱们下一步我觉得就应该到这个梁训传家，中国文化的根基与传承。咱们都知道哈，家训呢是承载着这个积淀深厚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啊，它的这个基本内容也包括的这个为人处事和齐家守业两个方面。韩生教授呢在这本书里边是从中国古代历史当中呢选取了很多生动的这个故事，揭示这个家训背后的这个道理，也选取了当今这个教育当中容易被忽视的这些盲点。 没错， 以及在这个咱们现在这种快节奏的功利社会里边需要特别加强的这些地方。 对， 这些都属于做人和家教最基本的方面。 没错，我觉得其实看到这本书我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受，我不知道两位啊有没有这样的和我同样的感受。你看谈到了教育，以前我们有很多的中国的传统的教育，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你看外国人，人家小孩摔倒了不服，然后后来对这个外国人小孩这摔倒了到底服还是不服，还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还有孩子哭了不抱，那这都是很多的，包括有一些因为说到了心理学，现在很多的儿童教育都和心理学有关系。那么心理学是西方研究，或者说他们的体系比我们更加完整，所以很多这个案例啊都是西方的，人家外国小孩哭了抱不抱，摔倒了服不服。但我觉得如果你翻一翻这样的一本书，你可能会能够感到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的一些教育理念就融汇在其中。等那个时候你就不用再纠结了，这外国小孩他摔倒到底服不服，到底抱不抱了。 咱们都知道哈，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呢在不同的场合多次也谈到，就是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咱们强调这个家庭的这个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咱们就说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个家风，因为就是说家庭也是社会的这个细胞，那家风好呢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啊，家风差的话就难免是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啊。家风也是影响的一个人的这个品质和行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背景下面，就这本书还是有的非常深的这个现实意义的。 什么是国呢？国是千万个小家汇聚在一起的。 是的，家是千万个。 好，我们继续来分享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获奖类的社科类的书籍。曹丽萍女士，你没得可挑了。 学以为己，这本书 传统中国的教育，我们来了解。 是的，因为这本书其实它的主题关注的是教育，教育问题一直是中国人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它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目前为止呢，我们国家教育制度主要采用的是一个西方的教育体系。那么当我们感觉目前教育现状有不太完美的时候哈，我们总是忍不住想回望一下历史，想看看我们中国的传统教育，然后看看我们的老祖宗当时是怎么做的，那么是怎么想的。那么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呢， 它就是这样一本对我们有用的书。那么它是李洪奇先生写的一部专著，这本书篇幅很大，有64万字， 三册 上下册， 上下册， 还有一本是笔记本，可以做文创的性 格。我说怎么是三本呢？ 那么他这本书，他汇聚了作者30多年专门研究中国教育史的一个突出成果。那么书中从经济史、政治史、哲学史、民俗史等很多个角度来插入。那么讨论的问题也很多，就比如说我们中国传统教育啊，还有私人讲学、考试选材，还有中国历史上的大众教育、家庭教育、技术教育等等。他可以说是他是以教育为基点，把和所有教育相关的一些思想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呢都勾连在一起。还特别值得一点的就是说，这本书它虽然是以中国传统教育为对象哈，但是这个作者他的视野是相当开阔的。在这本书中，他引用了中国、美国、日本等世界各国最新的关于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研究成果，然后交互比较，那么有个比较高的一个学术水准，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事情。那么在这本书其实还李洪奇老师的观点，他是直接写在书名上，叫做学以为己。那么我们现在老说学以为己，那么这本书这个观点其实很早是从孔子开始的。孔子论语中他曾经有一句话，就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古代的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是为了自己德行的提升，而现在的人啊、哦，当然孔子说的现在的人是当时的人哈，他说的是学习是为了给别人看，是为了取悦于人，是为了追名逐利。那么孔子他就认为教育它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那么教育的作用首先是在于个人的满足和完善，接下来才是对社会的作用。他不反对他的社会效用，但是他认为他的社会效用应该是建立在是一个对个人自我完善的一个基础之上，他认为这是一个求学和教育的根本。那么孔子这个思想其实后来孟子和荀子都进行了发挥，但是中间到东汉唐代的时候有所衰落，一直到宋代的时候，朱熹，我们的理学家朱熹又对他进行了弘扬，可以说他影响了中国教育的3000年。 刚才呢黄亮女士也谈到了，现在有一些书籍或者说有一些人是比较功利的，比如说我今儿学了这个，我就得明天我拿这就能考一什么证，我工资就能涨了，或者说我什么 所谓的成功学 对是吧那我想呢，其实这本书里面就特别深刻的阐释了我们所有的学习是为了提升我们自己，那么最重要的是作为人吧，我们能够更丰满的走过这一生，可能是等到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对的对的， 那个时候回想起来是最愉快的一件事情。 对的 是的 对的，我觉得以前央视有一个宣传片，他当时就说，他说今天你读书了吗那么昨天是4/23， 我们节目也有过这样的宣传片，今天你读书了吗？ 对，但是现在我们大全社会都在大力提倡的一个全民阅读啊，书香社会，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个问题哈。但是所以看到刚才梁迅还有我们学以为己，其实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认真的问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就是说我们读书是为了自家功名还是为了父母期待，这些也不能说是错，这些也都是对的，但是我们读书教育，我们认为客观上它应该最理想的读书状态还是应该是为了读书而读书，为了自己而读书，这也是我们读，是不是也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一个宗旨样的也可以哈，成为一个方面，就是读书可以让自己内心世界更丰富，让自己的修养和情怀呢更加圆满。 没错没错， 提升个人的品格， 提升个人。 我想刚才如果是完整的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定会听到我在节目当中啊，其实提到了，已经多次提到了《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这样的一本书。除了呢，它是昨天4月23号世界阅读日国家图书馆啊这个文津奖发布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文津奖发布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以外啊，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啊仔细的去看一看这本书，你就能够感受到啊，我们看起来任何一本书里面都有很多的文字，但你有没有想到过，仅仅是这样的一个文字就把整个中国的社会的变迁、历史的传承啊，在这个小小的文字当中呢呈现出来，我觉得应该怀着一种敬意去阅读。那么可能在4月23号世界读书日吧，有这样的一本书发布，让我感觉到特别的震撼。

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